What's very happened in Beijing? What's very happened in Beijing? 时间是一 十一 十二 十二 十四 十四 一点。 古典音乐时间，永恒的魅力正在进行时。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一点钟，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永恒的魅力，我是王卓，欢迎收听。 这个词大约是给老人的，少年是不怎么说故乡的，他们会说朋友，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他们说爱情，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终于少年会长大，想起了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的诗，这时候的惆怅难免就成了路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今天是白露，我们要一起来聆听的是中国的音乐。探月望月，太空宇宙，这是永远的遐想和探究。就在今年的9月1日，央视播出了开学第一课太空课堂的环节《天地连线》，中国传统民族乐器笛子被航天员聂海胜在神舟12号上展示了。今天永恒的魅力，我们就是借着白露这一天，笛韵飞扬，来听一听竹笛的著名的音乐。我是汪卓，欢迎你，永恒的魅力开始了。 Thank you. 皇帝时期到现在已经有大概4000多年前吧，在黄河流域呢就生长着大量的竹子，也开始选竹为材料来制笛。因为我们最早知道的这个笛子，它其实是用动物的骨头来做成的，那也是被称为了骨笛。不过在那个时候呢，开始用笛子来做用竹子来做笛子，那其实呢这个材料的选用呢也是一大进步。今天我们来聆听的全部都是竹笛的音乐，那有很多呢都是很多朋友特别熟悉的，比如刚才我们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是如果说你知道一首笛子曲子的话，可能也会知道这一首，就是扬鞭催马运粮忙。那下面要听到这一段姑苏行。很有为人墨客的感觉。 耳边是笛子演奏的《姑苏行》，听到前面的两首《扬鞭催马》《运粮忙》还有《姑苏行》，会特别的感受，就是笛子的确它有着太多不同的性格，可悠扬也可欢快。竹笛在汉代前大多数指的是竖吹的笛子，这也是很多人称为的箫。秦汉以来呢，笛子已经成为了竖吹的箫还有横吹的笛子的共同的名称，并且延续了很长的时间，在汉代的古吹乐当中它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在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两只竹笛都是属于横吹类的笛乐器。那今天我们一起来聆听的呢，就是竹笛的音乐。继续，下面这一首《五梆子》。字呢，可能有好多名字，比如说你也听说的，像曲笛、梆笛、中笛，这都是什么意思啊？其实呢，这些都是笛子。实际上，笛子是这一类乐器的统称，但是它也是会分类的。就像昨天我们聊到的提琴家族，他们分为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是一样的道理。笛子也是这样的，它分为曲笛和梆笛，还有中笛。那继续来聆听今天为你带来的全部都是竹笛家族来演奏的音乐，但是可能各有风格不同吧，又属于中国南方的，又属于中国北方的。 那当然说笛子既然已经介绍它有曲笛啊、邦笛啊、中笛这些名字，但它们有什么样的区分呢？如果说提琴家族的话，我们可以从大小来区分，但笛子呢，笛子其实它也是很好辨认了，就是它的音色还有演奏的音乐。比如说曲笛，音色是很浑厚和柔和的，而且呢也比较清新圆润，主要是属于中国南方的，所以我们听到有一些比如说江南丝竹啊，还有苏南的吹打呀，潮州的笛套古曲等等，这些全部都是使用的就是曲笛。那现在耳边听到这一首是特别著名的，就是小放牛，它也是本来也是昆曲当中的吹腔的曲牌啊，那这也是南方的曲笛的代表性的曲目。我听着是很有田园风格的。恰逢白露，一阵秋风微凉，露是人间的水，白是天上的月，水月相逢，

这应该是史上第二只上天的笛子，第一只是在2013年神舟十号上。那今天永恒的美丽，我们就是笛韵飞扬，来聆听竹笛的音乐。我是王卓，欢迎回到第二时段。耳边听到的是著名的鹧鸪飞，在这里鹧鸪展翅高飞，向往自由，追求光明。那此刻聆听的依旧是曲笛的音乐。有人说笛子好像它的用处还挺广的，比如说用在少数民族的音乐当中，蒙古族很多的音乐都愿意用笛子来演奏，比如下面牧民新歌。 Thank you. 明新歌其实是在笛子的曲目当中非常著名的，在1966年的时候就创作了，只是呢在1973年的时候才被公开的演出。而且呢，它同时具有南方曲笛的圆润，还有北方邦笛的这种高亢明亮。所以说，这样的曲子有人说强而弱，刚而柔，狂而雅，神而洁。那在像牧民新歌这样的曲子的带领下呢，有好多的蒙古族的音乐都采用了笛子来演奏，比如下面的这一首好多人可能都会唱的火红的萨尔拉。介绍了，其实在古代的时候笛箫统称为笛，但是现在呢我们经常会听到是笛箫演奏家，他们的确是不分家的。那现在聆听到的天边就是由笛箫来演奏。 Thank you.